Lost Island 失落的岛屿，来自于 Sans Fair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第一小时当中要跟各位听友们依然分享了一些个 chill out 风格的持放音乐内容，那么也是希望您能够来通过这样的一种持放的音乐，给自己的一个周末时间稍微的放轻松了，让这样的音乐能够让我们爱上这夏天的味道。 像这样的音乐结构你能够喜欢得了吗？能够是否一下被音乐所打动呢？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去感受一种 chill out 这样的一种持放的音乐享受。那其实利用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跟自己来说一声周末愉快，同时也可以让自己赖赖床，或者呢在自己的床上面去好好的伸个懒腰，也许这时候该起床了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流行音乐内容可以说是也非常非常精彩，也希望各位来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的音乐选择。这一个小时让我们来先给自己多一些的轻松愉悦的音乐享受。那么我们为您选择来自于 Sans Fair 带给我们的 Lost Island 的这样的一张持放音乐专辑，也是致力于新型的音乐发展的老牌音乐厂牌 System Records 带给我们的作品。Lonely Beach 来自于 Gold Lounge and Safia。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 这首音乐作品叫做 My Love For You，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你的收听。当然了，这里可以听到来自于更多的持放音乐，来自于 Sash Hook 带给我们的 Cloud Mints。

昔日小虎队的成员陈志朋在北京发布了自己的全新专辑《千面》，他献上了一场融合音乐与视觉艺术的大秀，演唱了专辑代表曲目。谈到这张专辑的制作，他表示自己为了新专辑完全豁了出去，大胆尝试了许多从来没有过的造型。再来关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截止到4月25号，共接收社会应征作品1309件，其中歌词作品1056件，歌曲作品253件。在这些参赛作品中，有一首原创歌曲《你我的北京》，出自词曲作家陈超之手。陈超曾创作了超级女声主题歌《想唱就唱》，许飞的《那年夏天》，尚雯婕的《倾城》，谢雨欣的《想念你》，陆毅的《解药》等多首优秀作品。他也是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在他的笔下，北京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所有居住在这里的人共同的家。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音乐呢，这是来自于非常知名的一个美国的元老级的音乐厂牌 System Records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Chill Out 持放音乐的风格的音乐内容，叫做 Sun's Fair 太阳球。当然了，我们耳边这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New Beginnings， 全新的开始，能够用怎样的一种状态去打动你我，能够让我们产生一种要有一种全新开始的动态，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每一位听者听过之后，在脑海当中产生一种对于整个世界的景象的描绘，我们可以来感受一种是否会存在夏日的沙滩的气息，然后我们再加上这样的一种舒缓的音乐类型，同时也能够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融入来自于欧洲的一些个 chill trance 的精华内容，好像多了一分的迷幻色彩，希望你能够来喜欢。 OK， 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音乐，依然是 chill out 风格， What in the Dream 来自于 SW，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正在播出。 Here comes this, coming for tempo.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这样的持坊音乐你还喜欢吗？我觉得带有浓浓的这样的一种弹性的质感，能够让我们整个的周末的听感放飞一下了。小李师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话说呢，我们刚刚听到的音乐叫做 Jelly in the Clouds， 能够让我们发现在云当中能够有很多的 Jelly， 就是软糖这样的质感，很 Q 弹啊。而下面的音乐继续来送出Persia， 来自于 Samson Dorma。 想要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可以来通过我们查询历史消息以及回复歌单了解相关的详情。我们继续听下去。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in the bone. Hello, welcome home. Walking out of time, looking for a better place. Something's on my mind, always in my head space. But I know someday skin a bone. Hello, welcome home. 耳边这一首音乐听得我们很入神，而且很迷醉的空灵的声线带给了我们 Love Fly 这样一首歌，来自于 Billie Eilish 带给我们的歌曲。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来自于每周六和周日的下午两点以前，那么这样的一个小时时间，我们会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些个流行的音乐内容。我们筛选来自于英榜跟美榜当中的一些新歌，还有那些个炙手可热的火爆单曲，我连一一送出。那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能够飞上天空飘渺的质感，再加有模特般精灵古怪，而且呢这样的一些面容，我们会发现其实年轻人的目光就喜欢唱 Lovely 的 Billie Eilish 他的音乐了。来继续关注下面一首歌 Feels， 来回顾一下 Calvin Harris featuring Pharrell Williams 以及 Katy Perry 还有 Big Sean 他们的合作风格吧。 Catch fish.

baila la la la la. Aunque tú y yo no seamos del mismo lugar, el camino fue largo y para celebrar el luz ven va, va, baila la la la la. Hands up for your colors. Put your hands up. For your colors. Aunque tú y yo no seamos el mismo lugar. One hand, two hands, we collide. Aunque tú y yo no seamos el mismo lugar. Show you two colors. Aquí voy. La rumba comenzó. Hands up for your colors. Sube la mano. Maluma, baby. Put your hands up. The World Cup is here.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刚刚一首歌来自于 Jason Derulo featuring Maluma 带给我们的 Colors。 像这样一首歌呢，其实我们真心会发现，哎呀，这新歌来了以后有浓浓的拉丁的味道啊。最近呢会发现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拉丁的歌曲会一下就火爆了各种各样的榜单。那其实呢 Jason Derulo 我们大家很熟悉，不用再多介绍。而这样的一位 Maluma， 他呢是一位哥伦比亚的唱作人，目前呢也是拉丁地区呢最高人气的男歌手之一了。他在2012年时候发现了他第一张的录音室专辑，叫做Magia， 2015年发行了第二张的录音室专辑，叫做 Pretty Boy Dirty Boy。 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是来自于两位的合作歌曲新歌上榜当中的 Colors， 颜色。那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想象到很多的涂鸦艺术家们，他们在城市当中能够用自己的一些思维跟他们的智慧把很多的楼宇喷的是非常漂亮，而且呢能够把整面整面的一些个比较难看的墙面变成了特别特别有艺术气息的墙面。而这样的一种变化，我们觉得应该就是最好的那个时刻了。我们当能够看到一个墙面，一个物体由完全就是被淹没在城市当中的颜色变身成为了一种华丽的状态之后，而那个时刻心中是无比激荡的。下面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Cash Cash， 来自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老牌流行摇滚组合带给我们的全新单曲，叫做 Finest Hour，最完美的那个时刻。 Walking down with no patience, I feel my buttons being pressed on, I feel my body trying to start some. I know I'm young but I'm pissed off, telling everyone to kick rocks, a couple rounds of the mezcal, I'm falling down and I'm holding it up.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eson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I had a dream, we were sipping whiskey neat, highest floor of the Bowery, and I was high enough.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s, we stopped seeing eye to eye, you were staying out all night, and I had enough. No, I don't wanna know where you've been or where you're going, but I know I won't be home, and you'll be on your own. 7.4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样一首歌曲呢，讲述就是当时呢，因为爱情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停的 party 啊，而被破灭的一个事情。所以呢 It Ends Me 于2017年的5月1号打入了美国的 Billboard 公告牌的 Top 100的前十位，也成为了当时的 Selena Gomez 的第四支进入 Billboard 前十的单曲。而这样一首 It Ends Me 呢，目前的为止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我们依然是过而不忘。那是因为有 Kygo 的加持吗？是的。那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音乐，来自于一首新歌送出，来自于英国的流行男歌手 Craig David 在携手这个 rapper 啊，应该说是在2018年4月13号刚刚送出的全新单曲，叫做 Magic 魔力，能够让我们感受一种音乐的魔力吗？听听看英国人怎么诠释这样的一种音乐中的魔力。正在网络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la mia famiglia diventi noi, che siamo sempre bambini, ma nulla è impossibile, stavolta non ti lascerò, mi baci piano ed io torno ad esistere e nel tuo sguardo 好了，半不用太多说了。Ed Sheeran 同学，那他应该现在已经成为了英国更具人气的唱作音乐人，而安德烈·伯奇里呢是第四大男高音呢，在歌剧界可以说是颇负盛名。而这两位的合作，却真的把这样的一种合唱演绎的是，真的是登上了一种我们可能无法触及到的音乐的高度。那是因为他们把流行跟古典融合了起来，能够让我们在流行音乐当中听到一些个歌剧的味道，是吗？而稍后时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也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马上锁定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505，四位数字0505，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而下面的一首音乐继续为您送出，就是 CB 携手听回姐 Scala Gray 天作之合带给我们的一首歌 Say You Love Me。 这样的一首音乐怎么能够淋漓尽致的把女生发挥到可以说是我们的心坎里边去呢？一起来听一下。而稍后还有另外一首爆款歌曲Symphony， 来自于 Clint Bennett featuring Zara Larson。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稍后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4点期间，我们有另外两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也希望你不要走开，锁定 FM 974就对了。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 Mr. 常常小航。记住哦，是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大家。耳边的音乐就是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了，来自于 Lane A 带给我们的 Spring 2018的一个全新的混音带。那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 DJ， 还有他们的一些个 DJ 们的音乐混合体。今天我们的二度混作的 DJ 就是来自于 Samsung Radio 带给我们的 Lane 8这样一个专题内容了，希望各位来喜欢。那今天您会听到来自于 Atlas 还有 DJ Cozy 以及 Aura 以及 Eagles featuring Butterflies 带给我们的相关内容，千万不可以错过我们的 Mixtape 这样的一个电音环节。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自己的音量调大一些，沉浸在这样的夏日当中啊，听到夏天的味道。 听到这样的音乐，我们觉得可以能够想象一些电影中的画面，对不对？可以能够联想到一些个战争的场面，也能够联想到一些个灾难片的场面。那这样的音乐来自于 Atlas 带给我们的 You Close。 那稍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DJ QZ 带给我们的 Nankining， 以及来自于 Aura featuring Camelot Butt 带给我们的 Panic Room。 一起来关注更多的音乐选择，来关注到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吗？你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相关的查询详情吧。我是 Mr. 常常小航，希望各位来继续跟我们的音乐一起听下去。 边这段音乐来自于 Aura featuring Camille Fat 带给我们的 Panic Room， 以及来自于 Eagles featuring Butterflies 带给我们的 That Last Dance。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的这样的一些电子音乐的舞曲内容，都是来自于 Lane A 带给我们的2018年的，从春天开始他就开始做了一些相关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到夏天呢才能够让我们在耳边听到他们的作品。那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欢迎大家。如果你能够被音乐所沉浸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尤其是对于电子音乐的混音的爱好者。那此时此刻您不妨能够再多一种想象，也许能够漫步在丛林当中，也许能够坐着飞机翱翔在天际，或者沉入海底去探索一下那未知的世界。来吧，稍后也会进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我们一会儿见。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和毕业礼，青春路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1点到2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余云主持。 东方府园一树相传，形状榕树亦庄南树区，350到430平折叠四合院，240到305平叠拼新楼座，首付320万起，8020-9999。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京房子2017-33号。 保利天悦为世界成都而来，450万起不限购，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尊邸，即将全球发售。0288503-6600。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们的单元叫做电音舞曲的混音单元 Dance Mixtape。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Here comes the beats。那听到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的混音，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其实更像是在这个经常在电影大片当中会有的一些场景，就是像是外星飞船呐、然后太空人上飞船对接啊。这样的一些个情况，背景总会是黑色的，而周围有很多的这种星星在闪耀，而我们在目之所及的地方应该都是一些科学当中所未知的世界。通过音乐你可以能够生发这种想象，特别合适。而如此时此刻，我觉得你可以再端起一杯茶，再给自己的音乐加把劲儿，而并不是酒。什么茶呢？我觉得可以来一杯普洱吧。因为音乐呢可以让我们越听越苗条，来一杯普洱的话，刮一刮油可能会身心更健康一些。开玩笑，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内容。这里是节奏驾到，送给热爱夏天的你。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tempo。 如果把这样的音乐的一些个节奏和它的旋律去掉，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吱吱的琴声就很像我们的呼麦啊。电子音乐当中怎么会有呼麦声音呢？那可能是天外来客吧。那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音乐当中可以生发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我觉得有时候咱们也可以能够在家里边去享受一下奇思妙想，用音乐陪伴自己度过一段时间是再好不过的时候。尤其呢在周末，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直重播。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电子音乐的混音，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Lane 8他的原创作品 Daya， 以及来自于 Lane 8 featuring Patrick Baker 带给我们的 Skin and Bones， 还有稍后我们会听到的 Electronic 以及 Golden Luna。那现在呢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去迎接这样的夏天呢？我觉得还是应该用音乐本身，回到音乐本身去感受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在这里边探索一下歌单是什么样子的，歌单里边藏着你所不知道的夏天。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黄，欢迎大家热心光临到节目当中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等待。

7:07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初夏，今天是立夏嘛，在这样的一个初夏的天气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心思稍微的放飞一点点，能够听上去稍微舒适一点的这样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内容啊，希望各位喜欢。那现在耳边的内容呢，来自于 Elemental Progression 带给我们的第七号作品 Mixed by Dave Pineda。 那我们一边来听他的音乐，一边同时去想象一下这样的一种清洁空间。你可以来想象一下今天天还挺蓝的，想象一下今天风挺大的，想象一下今天没有沙尘，而且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你的心情非常愉快。虽然说有可能你在路上可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不太如意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你可以通过这样的音乐给自己把思绪放开，把烦恼抛到脑后。当然我们也会在今天的下午的3:38进行点名互动，还有30分钟要准备来参与一下了哈。该怎么参与呢？这个方法我们都玩了100年了，很简单，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参与一会儿我们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吧。你可以用你的这样一张照片来刷一下存在感，告诉我们你正在听节目。 北京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Raisin X 节奏驾到。 有天宇他说，哎呀，主持人你好啊，来报道了，说第一次参加节目的互动，所以没有刚刚太明白咱们这个游戏的规则，能不能再重复一遍呢？其实很简单了哈，很多人都是听了很久但是没有参加过我们的互动的，很简单，马上来听一下该如何来参加我们的点名互动啊。就是我们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这个字样，无论呢你是在车里边听着节目也好，还是拿手机听着一些个 APP 也好，手机可以截屏，在车内的话可以拍一下照片，拍一下中控屏幕，在家的话呢，如果用收音机或者是用音响，也可以来拍一下它面板上面这个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点名资格了。我们会在今天下午的3:38在节目当中点出来所有参加过我们节目互动的听友网友们的名字，用微信点名去刷新一下你的存在感，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的音乐，还有我们的互动方式很简单哦。这里是节奏驾到 Rando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

这次版画展精选松溪县39位本土艺术家创作的89幅作品。松溪版画是一门年轻而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展览将持续到5月7号。同样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还有5月6号开展的陈方贵《苍穹与大地》艺术作品展。这次展览紧紧围绕为山河立传、为民族造魂的主题创作思想，展出作品120多幅，其中《长城组歌》是2012年采用现代装置综合材料创作的大型重大历史题材绘画，《沟壑行大地》是2017年创作的巨幅山水画。最后再来关注思韵丹青、大道抒怀、白振奇、张东卯、耿安辉水墨作品展在山水丹青国际艺术中心隆重开幕，共展出3位艺术家精心创作的书画精品45幅。这次参展的3位艺术家都是中央文史馆书画院首批研究员。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咯。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这里开始来我们的点名互动。欢迎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这一下午的时间四个小时，你听得开心吗？如果你是半途才进来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去补一补哈，补一补之前我们曾经放过的那些个音乐内容。怎么补呢？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往期的推送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每一次节目的相关歌单内容了。当然了，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往期两个字，获得我们之前那些节目的查询方式。 OK， 点名正式开始，欢迎一下我们的各位可爱听友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一下网友天宇以及范东亮，还有进放单位张三五，还有刘子毅妈妈，还有我们的网友这个李俊赫啊，还有 Jose，应该是三 Jose 是吧，这个 Jose 你好，我们的网友崔小宝你好，以及欢迎 DTM， 还有小马同学。再来翻一篇看还有谁在这里，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 Rain 燃田，是吗？是燃田吗？拍了一个车内的这个非常可爱的显示的中控屏。也欢迎一下网友不羁的风，还有程，以及连浩志、老傅、涛同学、迪塞尔、可乐不加冰，还有 Eason 以及 Sky。 再来看到今天还有谁来到节目当中了吗？以及我们的网友小林钻，以及飞耶，还有指尖韶华，以及卢文明，另外一个程，还有天真的一笑，伤痕累累。在这里要欢迎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最后一个点出来的名字就叫做金曼，你好，在车里面听着我们节目的听友是一位女生哦，欢迎大家热情参与我们今天的点名互动。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我能够看到的每一位同学的留言。当然了，如果想要来关注到更多我们的听友的交流内容的话呢，欢迎各位来进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怎么进群？很简单啊，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了，然后呢我会给您下发一下这个进群的邀请，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我了。当然更多时间还是应该沉浸在音乐当中听下去。 Dance Mixtape， 今天我们的 Mix 音乐来自于 Dave Canada Elemental Progressive Vision。